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。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花水月无聊。 找不回，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。当时空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周周。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之间，我都会在九六九等着你。今天是3月2号，也是周四，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。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了今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工作通知，其中对于小学入学年龄的截止日期的表述引发了无穷的幻想，小学入学年龄松绑，可以推迟到12月31日等等说法也是热传。最近教育部回应称，小学入学年龄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以及实际的情况，由各省区市做出规定，教育部不会统一规定入学年龄的截止日期。从本市教育部门获悉，今年的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预计会在4月份进行公布。业内人士也推测，入学的年龄截止日期今年的更改可能性不大。国务院印发了《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规划》，提出到2020年，高铁覆盖80%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人以上城市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里程比2015年增长近1倍。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新发布的关于婚姻法的条令。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对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24条作出了补充规定，称夫妻一方与第三方虚构债务，以及夫妻一方因赌博吸毒等所负的债务，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法院。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，昨天南下的冷空气可以说是入侵到了北京，刮起了4到5级的偏北风，气温也明显的下降，加上风寒效应让人感觉天气比较寒冷。除此之外，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也使得空气十分的干燥，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分，更别忘了要注意防火。

年九六九， 生活最最有料。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，老师们总说最怕自己的课被安排在下午的第一节，因为一上来就感觉大家已经在昏昏入睡了。很多人也觉得好像不仅是上课时会这样，每一次在吃完午饭之后都会觉得困乏无力，但是到了下午这种情况就会好转。现在呢又到了春困的时节，尤其是下午的两三点钟，很多人都会犯困。如果说这个时间你在开车路上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打起精神哦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那为什么饭后容易犯困你知道吗？所谓饭后犯困的这种现象呢，可以叫做餐后嗜睡或者是食困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吃完饭之后身体会分泌一些激素，这些激素直接作用于脑部，让人疲乏昏昏欲睡。而在导致你昏昏欲睡的激素当中，有几类已经获得了证实。第一类就是胆囊收缩素，人体研究显示，在饭后的两个小时内 CCK 的含量会逐渐的升高，这段时间人体的睡意与 CCK 的含量呈正相关性。高脂肪的食物也能够促进 CCK 的分泌，让人体的睡意更强。第二种叫做食欲素，当你食欲水平低下的时候，人体就会产生困倦感，反之食欲素水平升高的时候，人体就会觉得很兴奋。所以说你在吃饱的时候容易犯困，在饥饿的时候反而精神很高。第三种叫做褪黑素，其实说到褪黑素你肯定不陌生，它是帮助我们入睡的一把好手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，褪黑素的含量其实也不少。当它们被人体吸收的时候，大脑自然会传递给你一个信号，告诉你我该睡觉了。可是工作和学习一样都不能耽误，这午后犯困到底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少吃一点就可以了。一定要记住，要少吃单一的高糖高脂食物。饭后呢，不要待在封闭的空间，要做适量的运动。平时也可以喝咖啡或者是功能饮料，都可以缓解症状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时间正在犯困的话，可以参考我以上给你提到的建议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说明白吧，别隐瞒。你心不在了怎么办？你何不就在这里散？ 小河流。

在中不知天何途。或者绝招痛苦已偏傲，但我知能爱心找不到更好。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